一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二届老北京非遗趴燕京有八绝特别活动今天下午2点在国家图书馆学金堂学金厅举办。这是国图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的收官之作，将通过嘉宾对话、展品展示、非遗技艺演示、老北京曲艺会等形式，让线上线下的读者体验非遗技艺，感受燕京八绝的美。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览昨天在国博开展，展览为期2个月，这是国家博物馆国内交流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本次展览文物大多来自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馆，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从昨天开始到8月19号，陶然亭公园将举办恐龙科普文化展活动，展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61条仿真恐龙，打造出东北线、南线两条参观路线和一处恐龙游艺娱乐区。由市文化局主办的2018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在8月1号开幕，来自全国的20台作品入围，涵盖话剧、戏曲、形体剧、舞蹈、新杂艺实验剧等多种舞台样式，将在国画小剧场、国画先锋剧场、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等多家剧场陆续上演。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艺术面对面活动昨天在中国儿童活动中心剧院举办，活动以京津冀三地河北梆子漫谈为主题，邀请了三地河北梆子剧院的艺术家们对传承和挖掘传统剧目建言献策。电影《神奇马戏团》今天上映，这是一部合家观影的动画，讲述遭遇中年危机的欧文继承叔叔马戏团的故事。片中不仅有大量的马戏表演，还有各种萌萌的动物，制作还算精良。配音阵容包括了史泰龙、伊恩·麦克莱恩以及艾米丽·布朗特等等。讲述传奇乐队温拿五虎的电影《兄弟班》今天上映，温拿五虎、谭咏麟、钟镇涛、陈友、彭建新和叶志强将在片中本色出演。电影记录了温拿五虎由上世纪70年代踏足乐坛，最终于80年代中期登上红馆舞台的故事。电影《淘气大侦探》今天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充满英式幽默的动画，主人公是一群花园地精，为首的叫罗蒂欧与朱丽叶。故事讲的是地精摩斯带领地精们去寻找失踪地精的冒险经历，中间还融入了不少中国元素。电影《汪星卧底》今天上映，影片完全颠覆了观众的认知，将主角从人人搭档变成了人犬协作，力求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电影《北方一片苍茫》今天在全国艺术影院联盟影院专线上映，之前在 FIRST 影展上这部影片大放异彩，导演用黑白色调展现了对北方农村一些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并借用超现实主义去剖析这些现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四环望河桥到至新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路口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很想推荐自己，虽然也没上过几次尤克里里的课啊。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一位，因为这个吉他的重量太重了，太多了，武器太多，所以现在还在路上啊。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在先跟我们聊起来啊。同时呢，今天说好的要跟大家在一直播上面啊来谈尤克里里啊，这个今天说好的事儿不能忘啊，大家可以到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来找我们啦，看直播，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尽情的聊起来。今天我们跟 Demo 音乐私塾的王雨涵老师先来聊一聊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那些很值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接触一下的乐器。 对对对， 好，欢迎雨涵老师。 Hello， 大家好。 哎，雨涵先跟大家多聊两句，我帮你把这个画面切到你那边啊。 嗯，好， 哎，聊起来。 今天呢，我主要还是说一下布鲁斯口琴上次没有说完的一些东西。就上次在那个卡祖笛上面说的时间太多了， 哎，不行啊！我今天还准备再一次的展示我的， 再来一次吧。 卡祖笛的这个，就如果之前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说不知道卡祖笛是怎么回事儿啊？ 对， 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在视频直播里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神奇的乐器， 哎、对， 以及5秒就会学会的一种乐器，名字叫做卡祖笛。好，我们稍后来说一下卡祖笛。雨涵老师，其实你的专业是口琴，就是在Demo 音乐私塾里面， 对对对， 主要是教大家口琴。 对对对。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口琴都在别的老师身上。 因为放教室啊。 好，但是你自己有带一把过来？ 对，有带一把过来，对，一把 很 小 的。很 小，对，非常非常小巧。 嗯。 因为这个口琴还有一个名字叫口袋里的钢琴。 就随时随地可以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然后吹一曲，就特别特别方便。 原来口琴是这么一个缩写的意思 啊，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样说的话，显得会比较文艺一些。 特别文艺的，口琴老师雨涵老师，今天先跟我们说说口琴的事儿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包括五秒就能学会的卡祖笛啊，还有像尤克里里啊，也是上手会相对容易，吉他其实也不算上手特别难的。 对对对，其实口琴在上手就在学习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入门比较简单，然后越来越难，越来越难的一个状态。对，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把很多人挡在了这个门外，觉得哎呀，口琴好简单呀，好想学啊。然后一到后面就变成好难啊，学不下。 学了两次以后就 两次有点过分。 但是学了几次以后会觉得特别难。 差不多跟我学五次以上就开始遇到瓶颈了。 好啦，大家搬上小板凳，然后夸赞我的这个小上衣好看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啊。看眼神，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不是啊，我昨天晚上休息得很好。我刚才就跟大家说了，我说今天哎呀，因为着急去接雨涵老师，所以像我这种特别真的是特别懒，不到最后一刻是绝对不会给自己上妆的人，忘记抹口红了，所以你们看到的我可能有点苍白和憔悴，但没有啦。其实昨天真的睡得很早，也睡得很好，也有可能是天气有点热， 对，太闷了。 哎，对，就是这个，还有人说听李健说学口琴就不能唱歌，所以学吉他。这个回答我很满意。 这样说其实是对的啊， 好机智。 但是呢，其实在国外，尤其在国外，有很多是他会边弹吉他边吹口琴，就比如说鲍勃迪伦，他就边弹吉他边吹口琴，而且这也成为他的标志。他有个口琴架，然后架在这个嘴上，然后口琴可以放到口琴架上，这样的话他其实一个人可以演奏两样乐器，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就音乐上更加的丰富。 然后那他也得想要唱的时候 就把 也得换回一个乐器。这个时候是学吉他和口琴首先我们相辅相成的啊，可以互相的让这个比方说间奏或者是前奏更有立体感。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很好奇这么小的一个口琴到底出来的是什么声儿啊，说这个口琴好萌。对， 好萌是吧， 因为跟我们平时 见的那个口琴不太一样， 平时见的差不多得有它的两倍， 两倍多， 常规的是吧。 对，因为那个我们平时见的那个叫做复音口琴是24个孔，这个布鲁斯口琴只有10个孔。对，但出来音色呢其实不比24孔的少，是因为复音口琴是一个孔吹一个孔吸，那这个口琴呢是一个孔可以同时做吹吸，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把那个距离给缩短了。 这个口琴啊，我可能也属于在很早些年间小时候接触完了以后，对于这个吹和吸就觉得怎么这么麻烦，怎么在一个东西上要吹要吸然后接下来就放弃的那一类。所以现在你说布鲁斯口琴，因为它的这个孔兼具了吹和吸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就不会像常规的24孔的口琴我们 要 换位置， 对，换太特别多。这个口琴就可能是我旁边换一下得到另外一个音啊，而且这个音程关系又特别好。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相较于那个传统的口琴会更加的容易上手？ 其实是这样的，布鲁斯口琴呢它其实是复音口琴的老祖宗，对，它其实复音口琴是根据布鲁斯口琴来改造出来的一个乐器，所以说它其实是兼具了布鲁斯口琴里面的吹和吸，它而且在发明复音口琴的时候呢，它会更加注重亚洲人的审美，因为它是日本人来根据这个来发明出来的，所以它更适合亚洲人的审美。然后在后期的一些战争当中啊，就口琴便于携带，然后有一些比较偏文艺的一些士兵就会把这个口琴放在身上，然后时不时拿出来吹一下。对，所以这样呢在中国又火起来了。其实按年头来说呢，布鲁斯口琴要比复音口琴要更加的久远一些 啊，历史更加的悠久一些。 在学习上面呢，其实复音口琴要比布鲁斯口琴简单一些。对，因为布鲁斯口琴天生它会少了几个音， 这几个音呢是需要通过技巧来做出来，这个就把一些人都难做。 哦，好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 来练一下吧， 练起来。那布鲁斯口琴我们先也从音色上面让大家感受 一下 啊，然后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曲子啊。 OK 是吧， 好的，这小段， 老师就是老师，怎么办？你吹完了，我这尤克里里还怎么弹？ 没事，我相信你可以的。 对，实在是太拿不出手了。今天还有朋友说，我一早上起来得知我要弹尤克里里这件事儿，说我就把人家正常弹尤克里里的视频先调出来看了一遍。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吗？你们不要这样。但刚才这一段，第一是让我们感受到布鲁斯口琴真的是跟他的名字一样，因为布鲁斯这样一个音乐的类别，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悠扬， 对对对， 哎，很绵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哎， 其实刚才我吹奏呢是一个偏爱尔兰风格的一个曲子，对，它的特点就是刚才说的，哎，比较悠扬一些啊，哎，比较舒缓，就这样的感觉。但布鲁斯这个音乐呢，其实它是有些带有一些小小的悲伤在里面的。 对呀， 啊，对，就蓝调，然后就哎，特别特别忧郁的那种感觉，然后感觉这个人特别帅，这个当时为什么学布鲁斯口琴的一个原因，感觉让自己感觉特别帅。 好了，男生回答为什么学吉他啊，觉得特别帅，为什么学口琴，为什么要学布鲁斯口琴，回答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说到这个乐器呢，我们不能只做推荐啊，说啊你看布鲁斯口琴很好，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我推不推荐你学啊，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首先布鲁斯口琴会有一个年龄的，比方说到了几岁再开始学会好一点，然后气息上面啊，理解上面会更好一些。 明白啊，跟你说一下，我最小的学生呢5岁，五岁的一个 气够用吗？ 哎，你小姑娘吹得特别好 啊， 对， 那就5岁就没有问题了。 对，5岁可以开始，就是慢慢的去学，可能接受不到太难的东西，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吹奏啊都没有问题。 然后当然在上就无 上 限， 上限的话我教过60岁啊。 我觉得再上 限 一些，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就是叔叔阿姨，他们更需要练自己的肺活量。 对， 对吧？ 对，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体检的时候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让他们就是叔叔阿姨们去，对对对，练一些呼吸法啊，或者练一些肺活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从这一个层面来说，我们学布鲁斯口琴。哎，会有它的一些健康的因素在里面。 就所有的吹奏乐器啊，它都要求是一个腹式呼吸，而这个腹式呼吸呢，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来说是有好处的。 好，就是你看，就是基本上年龄小到5岁，学布鲁斯口琴都是没有问题的。再往上呢，如果大家真的是出于第一是兴趣爱好， 对， 第二也是自己的健康考量，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我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健康节目。 健康节目 吹奏型的乐器，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方面会， 哎，对，真的，因为它在这个肺活量上面、呼吸的方式上面是比较有要求的，而这个要求呢，哎，对我身体反而会有一些好处。 但是像我学尤克里里这样的。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们真的如果接下来谈健康这个问题，也很适合大家。 对， 对， 对， 为什么你说十指连心？哎，你再移动它，哎，去摁这个和弦，移动它，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你要配合左右手的一个配合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 对。 这怎么办？防止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我觉得吉他呀，就是这种。我们这叫什么弹奏型 弹拨型 啊，弹拨型的乐器，就特别适合锻炼大家。 其实啊，就像我学乐器，一个是从生理上去把这个 比如说练呼吸啊，练这个左右脑啊，但我觉得最重要是心理上的一个健康。就你在弹奏乐器或者在吹奏乐器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发情绪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好，一直播上面还有人说了，80年代坐在窗下弹吉他唱歌，留着酷酷的杀马特也是风景。为什么一定要留着酷酷的杀马特才能够 可能要说80年代吧， 对，弹着吉他唱歌。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年代，都会有，因为我觉得这些乐器啊都是好像就天然的带着青春， 哎，对， 带着校园的气息， 哎， 带着一段记忆和故事的感觉， 哎，就这样。 不管是我们下半段要跟大家来就是一起弹奏的吉他、尤克里里，还有我们可能会搭配上布鲁斯口琴，和其他类型的口琴来跟大家一起演示，这些乐器加在一起好像都是在唱青春的歌。 对， 哎呀， 特别好， 这个感觉真的。对，答应你们的弹棉花这个尤克里里的部分啊，我们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在进广告的时候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一直播这个平台好不好，在一直播上面，因为我真的很怕我在876的电波里面弹。第一是影响我们的收听率，第二呢是影响交通状况。我怕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听啊一个猛刹车，这个不太好啊，所以呢我把我答应大家的，我要表演这个尤克里里的部分，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吉他就位了，那吉他还是可以辅助一下我尤克里里弹得不好这件事情。 我是因为很小的， 声音变很小，然后我们在广告22分进广告的时候呢，就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表演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学习成绩演奏，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想要来看。我弹尤克里里，想要看到已经抵达我们现场的一鸣老师和雨涵老师的这个搭配啊，当然也可以跟我来搭配起来，赶紧到微博上面和一直播这两个平台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啦。一直播平台上面赶紧听起来。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乐享生活继续的来跟大家推荐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起来的乐器。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五，酿酒篇，一尘不染香到骨。刚进汾酒发酵车间，就看到有工人在清洗地缸。早就听说汾酒以干净、卫生、纯正而闻名于世，今天总算可以一睹其风采。一名工人在一字排开的第三只水桶里反复换洗墩布，洗干净的墩布从缸底开始，沿着缸壁顺时针游走，一直洗到缸沿，然后一个抖腕，墩布进入第四个水桶中再次换洗，当又一次进入地缸时，已是按逆时针游走。工人挥动工具的矫健身影，仿佛一位挥毫的书法大家，时而刚劲有力，时而挥洒自如，时而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询问之后得知，这已经是第四遍温水清洗了。我靠近地缸观察了一下，里面确实已没有任何杂物。当我以为清洗告一段落时，有工人推来了一桶花椒水，见我不解，陪同的李师傅解释道，花椒水是用于第五遍清洗的，确保地缸里没有杂味，之后还要用温水再清洗最后一遍。洗完之后要戴上白手套检查一下死角没有污气才算过关。 用过的墩布和水桶也要反复清洗，达到物见本色。物见本色就是在汾酒酿造过程中使用的所有工具都要用水管直接冲洗，达到一尘不染的程度。清洗后必须晾晒，使其显现出原有的清晰模样，不能留下上一道工序的一丝污垢。李师傅笑了笑，语带骄傲地说，地缸工具的彻底清洗只是最基础的要求，汾酒酒体的纯正干净健康主要还是由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清蒸二次清工艺造成的。汾酒的清蒸就是粮食单独蒸，发酵后酒胚单独蒸，二渣时直接发酵。在汾酒集团，二渣留酒后，酒糟就全部丢掉，里面虽然含有不少淀粉能转化成酒，但也含有很多杂质。为了保证汾酒的纯正干净，二渣的酒糟无论剩多少淀粉都不能再用。二次清中的两次发酵蒸馏获得的基酒质量是最为上乘的，如再进行第三次发酵蒸馏，质量会大不如前。这是汾酒人世代实验总结的结果。换句话说，清蒸二次清正是保证清香汾酒纯正干净健康的边界，越过了边界就不是正宗的杏花村汾酒了。当我提出扔掉二渣酒槽是不是太可惜了，还可以做低档酒的想法时，李师傅正色道，低档酒也不能偏离了杏花村正宗纯正的清香口味，否则就是砸了杏花村的牌子，就是汾酒的罪人，谁也担当不起。据李师傅介绍说，为了追求纯正干净的酒体，汾酒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对清蒸二次清进行完善，酿酒所用的粮食、谷糠、稻壳都会进行清蒸，去掉杂味，保证纯正干净。在发酵过程中，酒胚不与外界的任何物质接触，以保证酒体的纯正干净。在装赠时坚持人工装赠，避免机器因腐蚀生锈、燃油带来污染。每一道工序从不敢心生懈怠，每一个流程从不留卫生死角，每一件器具从不会忘记清洗。 半分钟一个笑点，一分钟一次掌声，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乌龙山伯爵》上演$1000万引发的爆笑复仇故事，7月24日起世纪剧院，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可享独家套票优惠。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待会儿他俩讲乐器的时候呢，我就在自己在旁边默默的把答案练十遍。因为最近我也是看到周围好多朋友说这首歌在抖音上面很火。 嗯，对， 这挺好听。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单人版的，我个人觉得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单人版的，不管是配尤克里里还是配吉他，会比双人，就是他要换调嘛，因为男生和女生这个搭配起来，会要稍微的自然一点。就如果说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的话，因为我也听了很多啊，女生或者是男生单人版的弹吉他，因为他这个节奏感好像特别，包括这个调调特别适合吉他。 嗯，对， 是吧？ 对， 那个音色呀什么的啊。啊，这个就不是，就是来看，不是那俩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我是来看我们俩男主持，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我们丁某私塾的雨涵老师，再一次欢迎雨涵老师。哎，招手的这位是雨涵老师，还有一位呢是上半段错过了，下半段要弥补起来的，也是丁某音乐私塾的一鸣老师，欢迎一鸣。对，他俩这个在说这个方面啊，可能没有我好，但是呢人家在吹呀、 拉呀、 弹呀、唱呀这方面也都不一定。所以我对我自己弹尤克里还很有自信呢啊、就是有没有中段听了的来给一个意见嘛，你们都不表扬我怎么有继续练习下去的勇气呢？那我也经常是临时抱佛脚的那个类型。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下布鲁斯口琴。 嗯，对， 布鲁斯口琴刚才雨涵老师也做了一个展示。 嗯，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吹得像你那么的娴熟啊，就大致我能够吹得完整一点。 嗯， 这个是要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和要上几次课的概念？ 这个要看比如说哪首歌或者说怎么样，基本上来说的话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话基本上好多歌都能吹啊、而且会 就像我在家练答案一样是吧、 类似于这样。嗯， 就你学会了以后呢，就基本上你就按照老师教的那个去练。 对，对， 很多你想要的曲子自然。 对，主要学习方法嘛，不是学习单个的曲子。嗯， 那布鲁斯口琴我们大概你希望你的学员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去学？比方说一周要上几次课，还是一周一次？ 超一周一次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科学。对，因为还需要练的东西会比较多，有一些基础东西一打好了之后，后面会特别特别快。 嗯。好，今天呢我们一鸣老师带来的是上一次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讲的一个乐器，但是又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喜欢，因为它吹出来真的很美妙。 对， 很好听 啊、哦，这已经大家可以看见，但是在我们镜头当中看不到，一鸣老师要把它挪到你的身旁，哎，会看到，那就是萨克斯。 啊哈， 哎，好，这个萨克斯看起来就是比较复杂，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能学吗？如果我没有太多的基础的话，会不会比我学学尤克里里、学吉他、学口琴更难一些？ 那我们学萨克斯的就是指着它唬人的。 看起来复杂是吧？ 对对对，其实就是大家就是我好多学生就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他们都是啊，老师这个东西感觉好复杂呀，好多按键啊、什么之类的。我说对啊，我说当你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一套你去忽悠别人了。 啊，好，那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唬人啊，作为老师，音乐老师的概念是萨克斯就是很唬人的一个乐器。如果要做推荐的话，你会推荐什么样类型的人群，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可以给予给这个乐器多少时间会更好一些才能够开始学？ 嗯，咱们艺术播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个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 嗯， 这个呢，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市面上大家比较常见的中音萨克斯。这个对，像我是从9岁开始学的它，然后 刚才还有5岁学布鲁斯口琴的呢。 大家 但我们不能，但是现在我们就是 我们 不是一堂亲子课。 对，我要想我怎么来给他怼回去。 不要怼， 不要怼，不要怼。还有人说为什么一说到萨克斯就会想起回家，因为太 熟。 对，因为这曲子 熟悉。 对，这是相当于萨克斯进入到中国以来的一个敲门砖。 嗯， 所以说大家只要一说萨克斯就会说，一个是回家，一个是茉莉花。 今天这两首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听到， 今天这两首我们都不会听到。 我们要听，我们强烈要求要听，就要听。 就是其实除了这两首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就还有非常多就是特别好听的曲子。那只不过就是说，可能那两首歌就是因为凯利金当时来的时候，对，因为普及面积太广了。其实就算我不吹，大家在自己脑子里其实马上就能回想起就是这个旋律了， 嗯， 对吧？所以说，就是咱们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呀或者曲子呀，那就是说我就是可以也跟大家就是做一下展示啊，让大家去接触一下。 啊、 哦，对， 反正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我们就不吹什么， 哎、 是这个意思是吗？好了，你成功的把我对回来了，成功了。行，这个萨克斯。当然了，你九岁开始学，我们现在也是来不及了。但是我们的大朋友们如果想学、没有什么音乐基础也都是没有关系的。它算上手容易的乐器吗？ 其实萨克斯这个乐器啊，就是它跟我们平时见的吉他呀、钢琴啊、然后口琴啊这些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乐器，咱们刚才说的这乐器，你只要碰它就有声。 嗯， 钢琴你只要摁它就有声，吉他尤克里里 只要碰它就有声， 对，你只要拨它就有声。 大家虽然看不到我，但是现在我是一直抱着它呢。 嗯，对， 我得感受一下。 对，然后呢，就是萨克斯这个乐器，它最难的其实就是前期最难的，其实往往是在第一节课的发声，因为它是靠一个竹片儿。它是靠一个这个哨片来震动发声的，所以说对于它的嘴型，然后你要用的力气，你的发声的方式，那这个是在第一节课我们需要去掌握的。 就是吹出声儿这件事很难。 对，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刚才雨涵老师的那个乐器， 对， 我觉得有气就是 有气。啊，这个是首先要掌握吹的技巧啊。有人说那就是吹不响呗，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好想法，就这样， 就这样的， 就是拿到了。老师给你一个，你也吹不响。 对， 因为宇航老师，我记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袁老师以前还曾经接触过一次，对不对？ 萨克斯是我接触第一个乐器。 对， 就除开口琴之外 的、不，就是萨克斯，就最早的时候。 后来发现吹不响才装口琴的 吗？就是因为太穷了，买不起。 大家刚才看到一鸣拿这个也说哇金灿灿的， 金灿灿的特别富贵啊。 对， 你看我这个像电工包一样。 对，萨克斯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对，很洋气的。对， 就是金灿灿，然后又很贵重， 对对对， 这样 就是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然后因为它这个按键看起来又很复杂，构造也很复杂。 哇，好。 其实看，大家会看起来说，就是会比较复古一些这种东西，对，这按键啊之类的。 这个是中型萨克斯， 对，中音萨克斯， 中音萨克斯。好，那我们要把它吹响，是第一节课的主要任务。 对。 然后接下来呢，后面大概到第几次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感觉了。 其实我学生大部分在第二到三节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吹曲子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奔着就是没有说是想要去做多专业的这种学习，对吧？那大家只是想就是想要吹出就是自己喜欢的这种歌或者曲子。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简单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基本的吹奏的方式教给他之后，然后接着就开始教他去如何的就是摁键。因为萨克斯摁键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点对点的，每一个键摁下去就是这个音，大家只要记住就好了。 有点像手风琴啊。 对，其实差不多。对，其实差不多，就是只固定好的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要记住我的哆是这个音，那就是你这个手摆在这儿就是哆，那大家他以后都记住了。 哎，这一点上面来说，好像跟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布鲁斯口琴， 就不一样。 对，不一样，因为布鲁斯口琴它因为音不全，所以它有一些是我后续要用技巧去， 需要技巧做出来， 而且 去上升的。 而且布鲁斯口琴学。在学上面最难的一点是你看不到你到底吹的是什么音，就比如说，哎呀，我弹个那个， 你弹尤克里里也可以看到 对 不对？我摁没摁对这个弦， 对， 口琴就不行，口琴一定要用听的， 口琴一定要用猜的。 就吹下去，哎，不对， 不对， 再 换一个， 换一个，好像，不准的，调一下， 我再调一下就可费劲了。 一直在猜，一直在试， 一首歌就完了就猜完了。 原来以前的歌都是猜出来的， 对。 知道为什么我要把答案弹十遍了吧？ 猜 猜 对不对？ 猜猜哪一遍是对的？ 对， 猜一下哪一遍是真正的答案？ 对，猜 C 调到底应该是什么？我应该在哪个调上？好，我们接下来呢，大家一直在刷。 要听回家啊，这个你们能不能让一鸣老师给你们吹一个新的？这会不会有学生来找到你？就说我学，对，学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曲子我就想吹这个。 也有，也有，对，但是就是后来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就慢慢的不想吹。 对对对，慢慢的他就发现了更好听的东西。 好，那今天一鸣老师虽然说大家想要听啊，但是一鸣老师作为一个很有个性的文艺青年啊，他就很不想要吹这个。我们请一鸣老师吹一下吧。我是不是要把你的话筒拉小一点？因为声儿会特别大。 对，咱们可以先试。 哦，推远一点。好，我们试一下啊，让一鸣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也可以平时生活当中，虽然难上手，但是也可以学的萨克斯。前奏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在前奏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不让你吹耳熟能详的，也不至于吹一个这么不耳熟能详的。果然到后面大家就可以听出来 ，Yesterday once more 啊，昨日重现。哎，这也是很，也算是在萨克斯曲里面很经典的一部。 对对， 当然因为本身歌就很经典。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好多就是像国外的一些就是旋律性比较好的一些歌，其实都可以拿过来去改成曲子。对、 嗯、 对。 好，还有人问说中气不足是不是就与萨克斯无缘了？ 中气不足靠这个可以练好， 就是腹式呼吸。 哎， 又来了。 哎， 上面那说口琴也是、哎，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吧。 对，其实吹奏类乐器，包括唱歌，其实都是可以去锻炼你的这个中气的，就是我说的丹田气、 肺活量啊什么的。 肺活量也是可以练一下的。 对，都是可以练的。对。 这个分性别嘛，比如说可能中音萨克斯更适合男生，然后什么样的乐器更适合女生？ 要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高音萨克斯，就是大家看到的凯丽金吹的那个，就是特别直的那个， 嗯， 那个呢看起来可能让人会觉得更优雅一些，所以说一般呢我都会推荐就是说男生学中音的，因为他声音就是比较厚重，然后呢女生呢去学一些高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首先，看起来是样子会比较，就是我刚才说的比较优雅。然后呢，吹的声音非常细腻，我觉得更符合女生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形象， 嗯， 这种性格， 嗯， 对， 这个其实就重量或者是技巧的掌握方面来说，倒没有太多的， 对，这个是没有说，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会稍微大一点嘛。 对对对对对。 对，有的女生会觉得说，哎呀。看起来太 阳刚了， 过于强壮的这种感觉。 没事儿，因为就是如果说我要把那个次中音萨克斯拿过来， 嗯， 那他就会选这个 啊， 就 还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就是更大一号。 对， 所以刚才对比了去看了正常弹尤克里里的视频之后，是不是就不想看我弹了啊？你们这些人，还有人问说，刚开始学这个嘴周的肌肉是不是会酸？ 会， 对，特别酸。 会，口琴也会吗？ 会啊， 都会，都会。 对对对。因为口琴虽然说你有气它就响，但你要把一个音固定在同一个孔里面，因为口琴孔很小，所以嘴巴要变得很小，然后就要嘟起来，这样的话你嘴巴这块肌肉就一直要去特别紧张，对， 要那种哦那种感觉， 哦就这样。 哦，这个就像我刚开始弹尤克里里的时候，会就是嘉宾老师也会告诉我说，你方便要撑一下你的筋啊，这手指和手指之间的这个。 对对对对， 另外是有人问说，那你摁下去这弦会不会疼？一定是会疼的呀。但是当你练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这个指尖会有一点点。女生不要担心啊，这个茧非常非常的小， 对对对， 完全不易察觉的，很薄很薄的， 对对 对，等你再摁上去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嗯， 那这个我们吹奏了这个乐器说嘴周围的这个肌肉会很酸疼的这个感觉， 就是有好多人都会问我，就说哎老师，他们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师吹萨克斯会不会把脸吹大？ 其实会吹小。 其实 为什么肌肉更紧致？ 对啊，你 对，因为你长时间一直在锻炼着你的脸部肌肉。 嗯， 你想想，脸上都是肌肉的人是什么样子？ 就紧致了嘛， 对 不对？因为你这上面 就没有肉肉了。 对对对 对, 对，他们好多人都问，哎，你看那谁谁谁谁，你看他们都很胖啊。我说是，他们一直都很胖， 跟他是否吹萨克斯和吹口琴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 啊，这一点也是回答了很多女士们的疑问。 对对对， 啊，说吹奏类的乐器是不是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啊？把这个嘴周和这个两颊的肌肉越吹越大，好像会担心这个问题啊？不会，这确实跟锻炼一样。 对， 你练起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 对。 为什么又让我练萨克斯呢？啊，你们是在暗示我什么？我听懂喽。 这个 蔚蓝海洋在江湖，你走开。 萨克斯吹答案十遍。 你待会儿就来练。我跟你说，我尤克里里弹答案十遍，你就要辅助的。我不管你是那口风琴吹十遍，还是萨克斯吹十遍，一起练起来。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推荐的两个乐器，一个是布鲁斯口琴，一个就是萨克斯。大家也知道，其实虽然说小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音乐的梦想，多多少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放弃掉。现在其实捡起来没有那么难。 对。 而且我自己学尤克里里的经验告诉我们，小时候你学纯粹是因为被逼迫的。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点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学，其实长大了，当你自主意愿去选择某一个乐器的时候，你会就是至少练习呀，包括什么你都不会那样被家长督促，不是一个被动学习的过程了。这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真的，学一样乐器吧，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不一样的快乐的感觉。好啦，今天我们在876时段就跟一鸣老师和雨涵老师聊到这儿了。不要忘了，我在一直播答应你们的尤克里里弹答案视频。没有没有，还弹别的歌啦，真是的。不要走开，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可以继续的来看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今天是周末了，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10点乐享生活，再见吧。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 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